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只能藏在心里冰冻成记忆，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现在的自己，内心的自己，他还在说 最难熬吗？看到喜欢的人和异性甜蜜的时候，身边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一个人难过需要亲朋好友陪伴却都不在身边的时候，看到家人朋友有困难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迫不得已对最重要的人撒谎的时候，大概当你把这些事情都熬过去以后，你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不要辜负自己的努力，要让它配得上所有的伤口。 写了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经过许多年他们不曾呼吸，写了几个字给你，我始终没有传过去，自己偷偷暗藏算不算心机，我再模糊了期待，就有勇气再重来，暂时不明白，但我愿意等待，谁记得谁痛苦，你说的容易，努力模仿你轻松语气，我的生活还要继续，好不容易，就算是等待只换来对不起，我还是可以说服自己，舍得每一段风景，因为舍不得自己，在想 抽屉，是不能翻开的秘密，经过许多年假装不曾想起，心中有多少回忆，是不能碰触的自己，渐渐变成悬疑，够不够 结束的感情就让它结束好了，难受、猜疑、睡不着、吃不下，折磨的始终是自己。对于伤害我们的那个人，不要去置气，祝福彼此都能过得很好，也算是对他的名字在你生命当中霸占时光的谢意吧。只是你要明白，努力笑，努力生活，努力把他甩在身后，然后优雅地忘记他。愿对方安好，愿自己放下。 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 say dream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替代，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And I'll say dreams of the bio, I'll try And dreams of the bio,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我的爱给坚固的未来。 好音乐九五九，

Still Believe， Mariah Carey 的一首招牌抒情歌。林忆莲在1989年也曾经翻唱，翻为粤语依然。Mariah Carey 是一个据说在一场颁奖晚会上手打拍子就能够唱出六个八度的音阶的歌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用海豚音的歌手。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一首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年纪增长，慢慢的我也会很喜欢很多的老歌，一些能够经得住岁月考验的歌词写得很棒，然后歌曲旋律呢又能够抓住你的内心当下感受的作品，很精致也很难让你忘怀，就好像下面的这首《爱如潮水》，不管是谁唱哪一个版本都能够让你为之感动。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网消息，北京12330朝阳区知识产权局与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管委会28号在京签订协议，共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12330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分中心，简称文创实验区分中心。这是文创实验区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又一重大举措。此次文创实验区分中心及3家工作站建成之后，重点为文创企业提供版权注册、专利申请及快速维权服务。目前北京12330分中心工作站已达65个，服务范围覆盖了全市16个区，并拓展至天津、河北，形成了市、区创新创业载体3级知识产权保护公共服务平台。北京晚报消息，小学科提前纳入期中考试。明年起，本市将实行3必考加3选考加体育的新中考模式，即语数外为必考科目，其他科目进行选考。从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物理、生物、化学当中选择3门参加考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Shock you to 指数点留下步步，好像重力加速度。 舞娘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 Mr. Q。 我一直很喜欢 Jolene 的原因就是因为她非常年轻，她曼妙的身姿和舞姿。其实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One Night in 北京，北京一夜，男生我想你应该知道陈升，而女生叫什么？刘佳慧。 Oh,